恨之恨，黄龙泽二弟叔父去从军，倒在阵前，两军阵与黄龙把元帅对赶，而一箭射死那黄龙刀兵，当言而在两军阵管理了七公正上门点风，孩儿听见后为人的点管是狼借助幻想，母子们相见正爱了这风关下配雨两宽，只要胖儿成龙已成梦幻，而我锦衣鬼母金大黄泉正一死，而我负了此心一片，我可怎么能够忘老娘亲往日的笑颜，娘叫儿保国家忠心不变，娘叫儿叫父母做一个忠孝儿男，到如今儿我做了官，娘你可看不见。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我的亲，你在哪好夫妻辈分两边，想当年我从军，你曾把我正中的门外锁，把剑刀放于前沿，你看我旗开得胜刀把弓尖，你看我锦衣贵斗开会关，自别后辈丈夫出征远战，你愿帅我先锋正讨狼烟，夸战马提钢刀清凉踏遍渡国家，这几年动荡心沙南征北战血染沙滩，马不停蹄忠心保江山，到如今大乱已毕，封官回家转我的妻，你为何这样的命短离开人间，我那难见面的亲娘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。 接下来上场的18号选手苗兴斌，来自河北石家庄，参赛曲目是开店店家拖灯前引路。 Yeah.